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新年好，这里是2018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展播。那么在这个时段陪伴您度过的是主持人尚远，首先祝您新春大吉，万事如意。尚远给您拜年了。咱们中国人呢讲究过大年唱大戏，那么今天呢尚远陪您听听戏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京剧名家名段，我们在戏韵悠扬当中度过春节美好的时光。京剧剧目浩如烟海，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尽的三列国之说，题材来源广泛，大多数取材传奇剧本、演绎小说、民间传说等等，尤其是从昆曲、梆子等等剧种生腔的剧本当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。京剧剧目当中有不少取材于四大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，尤其呢是以三国戏的数量最多，流传最广。这个时段呢，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剧目当中三国题材、红楼题材的经典名剧名段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它的文学价值被很多专家冠以四大名著之首。可以说《红楼梦》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，很多特殊的笔法令后世的读者和研究者至今啊仍然徜徉其中，形成了系统的红学。相较于其他三部名著来说，《红楼梦》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突出的。红楼剧目啊数量也颇为可观，尤其是越剧《红楼梦》堪称戏曲当中的经典，但是京剧剧目当中红楼题材的却并不是很多。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还得首推荀慧生常演的《红楼二游》。荀慧生先生从青年时期就非常喜欢《红楼梦》这小说，觉得这个名著啊塑造了很多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，人物刻画细致入微，为他的京剧表演演唱提供了很多素材借鉴。但是一般的红楼戏呢都是说宝黛爱情的，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不走寻常路，另辟蹊径，哎，来演尤二姐和尤三姐、尤氏两个姐妹。剧本呢1923年编成，搬上了北京的舞台，那么一直演到上世纪60年代，荀先生已经60多岁了，还常常演出这个剧目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荀慧生先生1961年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《红楼二游》的实况片段。荀慧生饰演尤三姐。 京剧剧目浩如烟海，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尽的三列国之说，题材来源广泛，大多数取材传奇剧本、演义小说、民间传说等等，尤其是从昆曲、梆子等等剧种生腔的剧本当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。京剧剧目当中有不少取材于四大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，尤其呢是以三国戏的数量最多、流传最广。这个时段呢，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剧目当中三国题材、红楼题材的经典名句名段。三国演义啊，四大名著之一，说的是三国时期的故事，一般认为呢是罗贯中所写的，描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百年的历史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斗争、军事斗争，人物众多，性格鲜明，历史事件、重要战争描绘的是波澜壮阔。从人物的名称、地理的名称、主要事件上，和《三国志》是基本相同的，人物性格呢，也是在《三国志》留下的固定形象上进行了加工发挥，有夸张、有美化、有丑化，这也是历史演绎小说的基本套路嘛，必然有些忠、有些奸、有些美、有些丑。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三国题材的名句《群英会》。赤壁大战即将到来之前，在东吴有这么一场群英会，周瑜由叶盛兰扮演，蒋干由萧长华扮演。 得救啊！ 今日相逢，心里交交。 你我相逢，三生有幸。 Thank you. 酒心烦，有些难以拿。 哎呀，我尽醉。 哎呦，我的酒也沉了啊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《群英会》片段，由叶盛兰、萧长华主演。戏里面周瑜、蒋干当年的这对同窗好友啊，用语言交锋，各自明白了对方的心意。《群英会》后面接着借东风，这更是一出脍炙人口的名剧了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李少春演唱的京剧《借东风》片段。 山嫦娥江。到江下办喜事，看得望，但凭我是薄凉，我嫦娥江从今脱逃不做娘娘，方是愿千年欢聚听得当，不借我天到东风去怀受狼，我算丢了家子与公啊公，金德江难平分，可谈谈不差回章，我这里是八仙八金金哎呀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您听到的是李少春演唱的京剧《借东风》片段。这个时段主持人尚远跟您聊的是京剧剧目当中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题材的名家名段。听到这儿呢，这个时段的春节节目展播就暂时先告一个段落，请您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主持人尚远祝您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金鸡报捷讯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